酒撑不消妩媚，究竟谁湮灭了谁，谁又能体会。 看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 QS 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匠心同行，共赴荣耀。广汽传祺现已入驻房山澎湃汽车公园，即将盛大开业。详询北京长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电话89368777-8939-8777。 959资讯快报。 8月23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到本市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视察调研，听取汇报，解决问题，对全市热网建设工作进行现场调度。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调研。陈宇一行先后深入到北拒马河施工现场、花田路管网 G4 高速施工现场以及京港澳东侧施工现场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查看图纸，听取汇报，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进行研究解决。陈宇对前一阶段工作中取得的成效值得肯定，并强调今后的工作中部门之间要高度配合，共同努力，攻坚克难，讲政治，顾大局，不折不扣地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目标，坚决打赢集中供热攻坚战。调研期间，陈宇还对北拒马河综合整治情况进行了查看。8月22日，河北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调研员薛华、保定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处处长夏鹏达一行组成的联合督导组到涿州市就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关工作进行督导检查。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督导。座谈会上，薛华一行首先听取了涿州市2017年保障性安居工程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薛华对本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工作表示肯定。陈宇表示，保障性安居工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督导组来调研督导工作，为涿州市指明了工作方向。今后本市各相关部门将认真研究相关政策，自我加压，加强沟通和协调，科学施工，倒排工期，保障建设质量和安全生产，全力以赴完成这项政治任务，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成德政工程、放心工程和阳光工程。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下去，正要告别吗？或要靠自己从容面对每一天，活得再安逸，活得再安逸。得意不忘形，失意不丧气，失意不丧气。谁又能出声把手帮了别人，也是帮了自己。什么是什么？生活就是快快乐乐，快快乐乐活下去。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是来自关喆的《生活要安逸》。这首歌呢，也是描写成都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大生活》当中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呢，是由张国立以及张嘉译等人主演的。那么成都人呢，非常的喜欢讲求生活的安逸，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原则。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9年陈慧琳的《花花宇宙》专辑当中的《不如跳舞》。这首歌呢，也是早些时候啊，大家发的视频呢，就各种在街上尬舞，各种呢在无聊的时候，还有在各种不可思议的地区呢，一堵车就下来跳舞用到的背景音乐。 你正在说着什么？我很模糊。 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 陈慧琳的《不如跳舞》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0年，也是同一年哦，王力宏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叫做《不可能错过你》。在前奏部分呢，他有一段说话，有一段独白，讲了什么内容呢？你来听一下。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You don't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哦。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有时候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是来自田震的《野花》，这也是他1996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特别要指出的是，这首歌呢，田震也参与了作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81年的老歌，这是当年刘文正的专辑《云且留住》当中的《飞翔飞翔我飞翔》。在这首歌当中呢，你可以听到一种男人的豪迈，也有一种天高任鸟飞的自由。 我爱金色的阳光，我爱蔚蓝的海洋，我爱自由的飘荡，我爱白云的故乡，我爱 听到这一首是来自1981年刘文正演绎的《飞翔飞翔我飞翔》，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4年蔡琴的专辑《此情可待》当中的一首歌《读你》。这首歌费翔在1987年曾经翻唱过，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正是来自蔡琴的成名作《恰似你的温柔》的作词作曲梁鸿志。 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你

将开始。 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倾斜上寂寞成长。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倾斜上寂寞成长。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上清闲上寂寞成长，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清闲上寂寞成长。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老狼的《模范情书》，它收录在1996年的高晓松作品集当中。而这首歌当中呢，老狼也摆脱了他平时的民谣的唱腔，露出了一些摇滚的特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2003年林嘉欣的专辑《午夜11点半的星光》当中的《女明星》。这首歌的意思呢，讲的就是尽管我是女明星，但是为了你呢，我什么都可以去做，为了你我耽误了工作，为了你我去学钢琴，为了你我在舞台上卖命，即使我是女明星，我的心里只在乎你。 为你耽误了我的工作，为你我被爱情利用， 心思讨你欢心，为你我在舞台上卖力，为你我努力学钢琴，为你我穿定做的短裙，为你保持笑容。 这是来自林嘉欣的《女明星》，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迪克牛仔翻唱张惠妹的著名的歌曲《哭不出来》。迪克牛仔曾经表示过，他一般呢翻唱女歌手的歌，即使翻唱男歌手呢，也会翻唱跟自己风格不一样的男歌手的歌曲，比如像赵传的歌他就不会翻唱，因为跟他风格太类似了。迪克牛仔呢在翻唱方面非常有自己的心得，所以才可以唱出跟原唱完全不同的味道。 才知道那都是真的，爱是真实存在，晴的天，雨的夜，平常的语言。怎么我宁愿不要懂你温暖的宽容，让爱来，让爱走，让你让心都受痛。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而爱已不在，你绝望的离开，没有泪流下来，我哭了都是真的，爱